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建筑二嘅节目啊！今晚咧，我哋同大家介绍嘅城市咧，呢个城市咧，真系喺我哋呢个系列度出现咧， 反传统 啊，反而有啲突兀嘅。呢个因为太多人听过，或者太多人去过， 太中心唔够边缘啊！ 系啊，我哋平时介绍啲，即系我依家都唔记得啦，有啲名真系 好冷门啦。上礼拜譬如又讲咗亚马逊嘅马鲁斯啦， 系 咪先？即系比较少人会知嘅城市啦， 去过更加少啦。咁但系今次呢个城市咧系德国首都柏林啊！哇，应该大家如果即系安排去旅行啊，都或者会谂下去呢个城市，因为一个相当之有历史元素、好多感觉俾大家嘅一个城市嚟嘅。亦都如果大家中意历史或者中意建筑咧，喺呢个城市入面都睇到好多嘅。 系啊，不过咧，我又发觉咧，其实好多人去旅行咧，又真系会 skip 咗呢个城市嘅。 点解咧？ 尤其是欧洲咧，因为德国咧同其他欧洲国家，譬如法国巴黎，我谂起巴黎铁塔或者凯旋门；英国我谂起大笨钟，甚至我去西班牙会谂起巴塞隆拿； 意大利我谂起斗兽场。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德国你讲起一嚿嘢可以代表一个，你谂起柏林围墙咯，但系围墙又未必想睇，因为始终唔够靓，同埋咧，好似就系睇历史啲人又未必特别个个中意啊，其他嗰啲可以打卡啦嘛。咁所以咧，我第一次咧去欧洲旅行咧，嗰阵时大学毕业嘅时候咧，反而真系 skip 咗德国嘅，因为觉得哇，德国冇啲 iconic 嘅嘢， 咁柏林冇乜啦，好似 系啊。 即系如果你去睇新天鹅堡或者即系都叫做有， 系咁，但系新天鹅堡都比头先我讲嗰啲咧，都好似咧系冇咁出名啊。即系嗰阵时，咁所以咧。感覺上啊，德國好似係、哎、我都唔，如果 一悶悶地、啊、 悶悶地啦。咁但係咧，後屘我先至發覺啦，係走寶嘅，因為咧柏林呢個城市咧，實在咧係個歷史感好重啦，好多唔同嘅元素可以睇。佢未必係一個好靚城市，但係絕對係一個咧好有驚喜嘅城市咯。所以就係點解我要介紹呢個城市嘅設計？ 係德國控喎、 啊，但係未去過德國嘅原因就好簡單，同阿仙奴嘅諗法其實好接近。不過同埋因為有陣時同屋企人去旅行，德國都未必係最後被選擇嘅一個地方。不過德國咧，即係當然除咗柏林之外，譬如又仲有法蘭克福啦、慕尼黑呢啲城市，其實佢哋大抵上個整體吸引力好接近。佢唔似法國咁啊，巴黎一定係掌上明珠， 首選 啊、倫敦就一定係英國嘅啊，我要去啊，一定要睇咗先咁。咁但係你去德國嘅話，好多人嘅選擇，譬如會走瑞士路啦，即係瑞士路線，就會走咗去法蘭克福嘅。佢未必會去柏林，去柏林可能要同夾埋波蘭啦、啊，咁好少咁去嘅，即係好多人都未必選擇波蘭做佢哋嘅旅遊地點。咁所以柏林喺呢啲嘅情況之下咧，比較少人注視咧，都係有喺度。但係咧，我哋唔好忘記，無論係哲學啦、工業啦、科學啦，德國裏面其實有好多好精華嘅文化咧，其實係即係貢獻世界咁，所以柏林裏面咧都係呢啲精華嘅代表啦。 係啦，我哋如果睇翻德國嘅歷史本身都已經係即係你講好遠嘅好多故事可以講咁，但係你講近期嘅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之後咁都係哇！我諗如果今集或者我哋連埋下一集去講德國柏林呢個城市，淨係歷史部分，我覺得都已經唔夠講啦。我仲記得我嗰陣去旅行嘅時候咁係。喺荷蘭嗰陣好似係咁啊，遇到啲即係啲朋友同佢傾開偈，咁啊講開德國，跟住佢哋都好佩服德國人嘅。咁啊佩服德國人係點解？因為佢哋話即係德國呢個國家係曾經兩次係 戰敗國，兩次都係完全係被破壞啦咁樣。咁但係佢到依家依然係歐洲可能係最有錢嘅國家， 同埋歐盟嘅火車頭啦。 係啦，咁所以佢哋好佩服德國人或者呢個國家，所以即係今次我哋如果介紹翻德國嘅歷史，我相信大家亦都相信非常之有興趣去聽下。 係，即係喺講歷史之前或者講故事之前，講個笑話先啦。即係我成日都講個笑話，就係當你冇駕駛執照啦，然後問一個德國人冇駕駛執照，你會點做？你會點揸車㗎？冇駕駛執照唔可以揸車。一个德国人咁大，咁唔系喎，你识揸车咁，你只系冇驾驶执照，即系佢就再同你讲，冇驾驶执照唔可以揸车嘅，即系简单讲就系佢讲咗嗰样德国嗰种规矩同埋自律嘅严谨嘅自律嘅精神，這个咧好多时都系大家心目中德国嘅一个印象。 又真系嘅，即系我自己去好多地方旅行咧，我每次坐德国游客咧系特别投契，同埋咧佢哋好守时嘅，即系譬如你跟啲团咧，佢一定会早十分钟到嘅，所以德国人咧佢自己都会自嘲啦，其实都系自己称赞自己啦，我哋德国人啊嘛，所以我哋一定唔会迟到。咁所以我覺得德國嘅民族性啦，佢哋有紀律啦，同埋佢哋有創意啦，一啲好鍾意接受新嘅思維同埋好率直嘅感覺呢，令我對呢德國呢個國家好有好深嘅印象。所以幾年前呢，我決定一定要去柏林一趟。咁雖然佢短時日呢，但係我覺得都好唔足夠嘅，咁但係咧都起碼可以令我認識某段歷史啦。所以今日咧就會開始咧慢慢介紹咧，其實德國嘅起源咧基本上咧就係柏林開始。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馮傑。 讲德国嘅历史应该从边个年份或者点样开始咧？好似好久远喎。 系啊，我哋其实真系要由柏林开始嘅，因为咧柏林就系十三世纪中先至一个出现嘅城市啦。其实基本上而家只系八百至九百年到嘅啫。喺欧洲嚟讲咧，算系一个新嘅城市嚟嘅。 系啊，嗱，即系要讲德国历史咧，嗱，首先咁样啦，即系我哋之前咧，即系有一个歐洲盟主入侵之後，咁有一個所謂法蘭克王國嘅法蘭克人咧，有個特性嘅就係佢哋咧會將財產平均咁分俾佢啲子女嘅 ，OK， 將個土地同財產咁咧，所以一直慢慢發展落去嘅時候咧，就將所謂嘅法蘭克王國一分為三，咁所以就有分為西法蘭克王國、東法蘭克王國同中法蘭克王國。咁其實呢個影響好深遠嘅，因為西法蘭克王國就係法國啦，東法蘭克王國就係大抵喺今日德國境內嘅範圍，而中法蘭克王國咧就係所謂大家旅行成日聽嘅低地國家，有比利時啦、荷蘭啦，同埋瑞士嘅中間嘅地方。咁所以點解你會發覺歐洲今日版圖係中間都細嘅國家喺法國同德國中間碎咗嘅？咁然後周邊兩邊啊，低地國家仲包埋意大利北部嘅啲地方。嗱、咁樣嘅代表啲咩咧？嗱，記住一樣嘢就係、喺東法蘭克王國，即係今日德國境內嘅人，其中一個好大嘅部分，佢哋係認為佢哋嘅財產應該分俾好多打散嘅。咁所以大抵當時嘅歐洲就係、有咗仔女之後咧，佢仲要再分為疏散嘅啲封地。咁你會發覺成個歐洲中世嘅歷史就係咁啦。你會發覺有好多好細嘅、好細嘅一啲嘅莊園、一啲嘅大地方。咁然後佢哋各自為政。點解咧？因為佢哋之間其實係遠祖親戚啊、兄弟啊嘅一啲人，佢哋之間係互不統屬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咁樣嘅角度去理解中世紀嘅歐洲歷史咧，你就會慢慢明白點解佢係一啲散收收嘅一啲嘅一塊。咁一陣間會繼續講其他，但係先講到嚟呢度先。 係啦，咁其實咧，即係好多相似嘅小城啦，或者甚至似係村莊啦、形成啦。咁基本上每一個村莊或者每一個小城咧，都有山寨國嚟嘅。咁、當時咧喺一條叫做斯堡雷河嘅河岸咧，嗰度咧其實就係今日咧係柏林嘅位置啦。咁嗰度咧其實有兩條嘅河流啊，形成咗咧好多小島。咁其中有兩個島咧，好似兩塊葉咁樣嘅，大家相互依靠啦。咁咧喺佢嘅東邊咧就起咗一個島咧，上面就起咗一個好小嘅鎮叫做柏林。咁而去西面嗰個島咧，之後咧佢就形成咧就叫做科恩。呢兩個島咧，佢各自有唔同嘅分工嘅。柏林咧其實係一個商人住嘅地方嚟嘅、因為當時咧佢兩條河道咧係貫通咗中歐嘅兩條好重要嘅貿易路線啦，南北同埋東西。咁所以咧佢哋都做咗一啲咧一個商業往來嘅一個中轉站嚟嘅。咁結果咧喺商人住嗰邊咧就會多啲係商人住宅啦。咁喺另外一邊科恩咧就反而係啲漁民住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唔係話真係一個好大嘅城市啊，只係一個小 鎮，大家有少少貿易生意咁就可以過活啦。 係啦，因為之前都同我哋傾嘅時候都有講過，即係有漢薩同盟啦，或者叫我哋叫漢沙啦。咁其實如果你聽個名，你都知咧，其實後來有啲航空公司個名就係嚟自呢度嘅。咁其實當時係一個北歐嘅波羅的海嘅同埋丹麥啦，同埋英倫海峽嘅一個貿易嘅同盟嚟嘅，包括埋倫敦啦、柏林啦呢啲嘅城市咧，其實中間嗰啲毛皮貿易啦、衣服嘅貿易咧，都喺裏邊進行。咁呢個其實係好精彩嘅，或者要提一提嘅。點解咧？就係一個城市啊，佢係可以自立於國際社會。因為一個貿易嘅網絡而做，咁而依個漢沙嘅貿易網絡咧，亦令到佢變成一個其他嘅強權咧，唔係咁容易侵犯嘅呢個城市。咁依個貿易網絡咧，保護咗好多嘅城市點樣能夠自強。咁所以其實我哋話國際嘅關係或者一個城市啊、城邦啊、國家組成好多模式嘅漢沙同盟係當時話俾大家知咧，哦，原來商業貿易一啲城市嘅結盟咧，原來可以令到一啲嘅地方咧有相對嘅獨立性喺度。 係啦，咁其實呢兩個島咧，佢係相對獨立嘅本身。咁但係後期咧，去到15世紀中咧，於二合為一啦，咁嗰陣時咧，二合為一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已經咧係成為咧其中一個小國嘅，就係、是、叫做布蘭登堡選帝侯，咁唔係一個國家嚟。嗰陣時其實只不過一個諸侯啦，好細嘅地方。咁佢哋咧，因為有咗呢個咁嘅身份咧，所以咧就喺呢個科恩嘅中間咧，就起咗個城堡。呢、這個咧就係今日咧呢個柏林王宮嘅雛形嚟嘅。呢、這個王宮咧其實經過好多次嘅修改嘅，咁而家近年咧最新咧就已經變咗做一個博物館啦。所以咧佢係對於咧成個柏林嘅城市嘅咧，應該係核心部分嚟嘅。 必須要講，但係都好難搞嘅就係神圣罗马帝国啦。咁啊，伏尔泰曾经讲过啦，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是罗马，亦都唔系帝国。咁其实咧，第一咧就系佢系一个称号嚟嘅，佢系一个大家尊称嘅一个称号。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咧有几个过程嘅。第一，佢系被推选嘅，佢唔系赴死子继嘅。咁推选人咩咧？就系、是、正话都啊，先来都讲嘅选帝侯啦。咁选咗呢个人出嚟咧，佢就会成为咗德意志嘅国王。然后咧，佢俾即系罗马教廷所加冕咧，就成为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啦。嗱，要讲嘅就系咩咧？点选帝侯咧？其实系由七个选帝侯所嚟嘅，有分为三个嘅宗教嘅选侯啦，包括几个主教同埋四个嘅地方，即系德意志地区嘅诸侯所选嘅。有啲似咧，就系有个电视剧咧，就叫《权力的游戏》里边嗰种七个人咧互选，最尾选咗皇帝出嚟，就系咩咧？当地咧就法兰克嘅背景就系、是、即系大家其实力量差唔多，咁而有啲比较强嘅诸侯国咧就有能力去推选一个帝侯出嚟，所以选帝侯背后其实代表咧，其实佢系一个独立王国嚟嘅，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系我选嘅，咁作为代表佢系独立啦，咁、所以佢系有权嘅。咁而点解最后柏林你发觉一步一步慢慢今日系咁重要嘅城市咧，就是、因为佢系当时布兰登堡嘅主要城市，而布兰登堡其实系成德意志里边嘅选帝侯之一。咁所以呢一點要講嘅，即係你慢慢咁理解就知道柏林點解咁重要啦。 係咁嗱，雖然咧神圣罗马帝国咧，好似對於柏林登堡好似好緊要啦，咁但係咧亦都係另一個災害嚟嘅，因為當時咧去到十六世紀嘅時候咧，基本上咧羅馬教廷咧已經非常之腐敗。咁嗰陣時為咗佢要賺錢啦，又話喂我要整呢個聖保禄大教堂，我要翻修嘅時候咧，佢就要求咧喂所有人咧唔該你買呢個贖罪券啦，因為唔夠錢。咁而當年咧貢獻得最大咧，反而就係德意志地區。咁所以咧柏林登堡咧其實都俾好多钱，咁变相咧嗱，神圣罗马帝国咧，其实佢哋嘅势力咧又变咗唔系咁大，因为当时可能比较大就系奥地利嘅奥匈帝国前身啦嘅一个家族啦，咁所以咧佢哋咧觉得点解话我哋又冇乜话事权，但系又俾多钱，咁开始咧就有人咧觉得喂，而家嘅宗教系咪腐败咧？系咪已经搞呢个宗教改革咧？ 诶，又一匹布咁长啊！第一就系当时其中一个最强家族系哈布斯堡家族啦，咁喺其他节目我都讲过，哈布斯堡家族系代表住咧中世纪咧，我哋只可以结婚同埋生仔咧就可以统治歐洲嘅方法嚟嘅，咁啊，哈布斯堡家族好漫長啊，咁啊，一直去到即係西班牙王嘅繼承戰爭啊，匈牙利即係奧地利嘅王嘅繼承戰爭幾場咧，都同佢呢個家族有關係嘅，作為其一啦。第二就係宗教改革咧，就係馬丁路德推動嘅。簡單講就係大家認為教廷嘅腐敗已經去到一個極點啊，所以我哋可以通過一個另外嘅方式咁啊，宗教嘅問題就是我哋可以直接通過聖經啦，同上帝溝通。咁呢個就係新舊教義裏邊其中一個關鍵嘅分別，就係話我同上帝嘅溝通係通過教会同埋神父，定係可以通过圣经咁呢两样嘢去做。咁即係马丁路德推动咗好多各种各样嘅改革啦。咁而德意志地区嘅好多嘅国家呢，好多个里面呢都有唔同嘅所谓嘅即係新教嘅教会。咁呢啲新教嘅教会各有諗法啦，各有佢哋嘅唔同嘅教义。咁但係普遍嚟讲呢，譬如有啲譬如路德教会啊，譬如加尔文教会啊，都系一啲比较刻苦啊，认为唔应该有啲咁奢华嘅生活嘅一种嘅教会嚟。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好多嘅王国呢就 轉移咗去，不如咁啦，我哋自己選啊，你中意信咩教信咩教，你個國家揀咗咧，咁你嗰個範圍咧就係信邊個教會啦。咁所以咧，成個德意志地區好多嘅王國咧都揀咗一啲新教嘅教會嚟信奉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德意志地區咧就成為咗新教嘅一個最大嘅力量嘅來源啦。 係啦，咁嗰陣時布蘭登堡呢個小國咧，其實佢就信咗啲路德教嘅，咁都係一個比較早期信新教國家啦。咁而當時咧，其實有個叫普魯士嘅公國就喺今日嘅波蘭地區，咁佢咧亦都係第一個咧叫做用新教為國教國家啦。咁慢慢咧，佢同呢個布蘭登堡咧就因為一個結盟嘅關係啦，結果咧就變咗做一個叫做布蘭登堡普魯士嘅國家。呢啲嘅公國咧，其實都唔算好大，嗰陣時都唔算一個大國嚟嘅。咁嗱喺呢個宗教改革之後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係呢一個小國咧就開始個思維上係比較開放，所以城市計咧開始都向外擴張啦，因為人口都增加咗嘅。咁之前咧就話喺嗰兩個小島度啦，咁跟住咧佢就向西發展咧，就有一個咧係以格仔形式出現嘅一個新嘅地區，因為咧當時咧有好多新嘅移民開始嚟呢個地方咧，因為商貿發達啦，亦都係當時好多受迫害嘅一啲教徒啊，一啲新教徒咧都會上嚟呢度住嘅。呢、這個地區咧就係、是、叫多羅西城，就是、以呢個方格嘅形式出現啦。而呢個多羅西城咧，佢再西邊咧，其實咧就係、是、以前咧傳統嘅一個皇家狩獵場嚟嘅。咁係一個好大公園嚟嘅，咁咧叫 Tier Garden。Tier Garden 咧，佢嘅德文嘅意思係動物公園啊。咁點唔係動物園？咁點解咧？因為咧以前咧本身係狩獵場嚟噶嘛，之後咧個皇室就開放咗狩獵場咧俾大家用，咁於是咧好多人就放咗啲奇珍異獸咧喺嗰度養嘅，就變咗一個大眾嘅一個養殖場啦。咁後期咧其實就變咗做一個公園嘅。其實咧而家咧佢就係成為咧成個柏林地帶嘅公園嚟嘅，亦都係一個好中心綠化地帶嘅。呢、這個咧係對於成個柏林咧之後嘅設計咧係好大嘅影響嘅，因為咧。呢、這個公園咧喺佢西邊咧，之後咧柏林咧其實成個中心咧都繼續咧向西移 嘅。仲有一樣嘢，正話都有講到嘅，先頭就係話，即係同波蘭嘅關係啊，即係要講嘅就係首先曾經德意志地方咧，其實係受波蘭嘅大公所管治嘅。咁所以咧，簡單講就係佢嘅屬地嚟。咁但係後來先慢慢爭取到獨立。咁所以德國同波蘭咧係邊境係黐埋嘅，同埋咧我哋依兩個星期都成日講咧德國同波蘭之間嘅起起跌跌嘅。咁所以依一點咧就要提一提。 係啦，咁當時咧起咗嗰個新區啦，其實佢新區咧喺佢北邊咧有一條路嘅，嗰條路叫 Linden Street 啦，即係而家咧佢叫菩提樹下大街，亦都係咧柏林一條好重要的大街。呢條大街咧連接頭先我講咧喺呢個科恩島上嘅皇宮啦，咁將呢個皇宮咧同埋咧頭先講嗰個公園咧。连埋嘅，咁呢条大道咧，其实之后咧就成为咗柏林咧一条东西好紧要嘅轴线嘅。咁佢十七世纪咧，其实呢个布兰登堡普鲁士咧就进入咗一个三十年嘅战争啊。咁当时咧令到呢个城市咧有一半人口咧系死咗嘅，同埋三分一建筑物咧系损毁嘅。咁所以咧呢一个三十年战争咧系对于成个柏林嚟讲系一个好大嘅伤害嚟 嘅。系啊，三十年战争好复杂嘅，呢一个节目应该都好难可以讲得到嘅。咁总之就系因为宗教而起，加埋呢个好多小国之间互相去冇办法，即系简单讲就系大家都冇大台啊，即系佢哋冇。大家喺小國之間嘅競爭，所以不斷喺一個消磨嘅戰爭中消耗。咁但係佢哋係內部嘅，即係都係德意志人嘅一個衝突，咁所以時間好長，冇辦法收科。咁延命好長，咁但係最後結果都係平息咗。咁所以三十年戰爭普遍我哋講歐洲史嘅時候都話係一場傷害好深、對德意志地區極大傷害嘅一場災難。 係，咁三年戰爭其實咧對呢個城市計都有少影響嘅。除咗頭先咧，我講話有嗰個新區出現之外咧，其實咧本身舊嗰兩個島咧就係柏林同埋科恩咧，佢都變咗做一個咧十三個角形嘅一個城堡。你睇佢類似咧就好似一個圓形咁樣嘅，中間就當然俾嗰條河分開咗啦。咁佢有成十三個靈堡啦，有一個天然嘅。河道就變咗做護城河啦，睇落咧就好似好堅硬啦。其實嗰陣時咧就係因為都係文藝復興時期啊，所以大家都覺得咧一個好強勁嘅防衞設計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但係咧，其實之後咧反而咧係步入咗呢個普魯士嘅強盛時候啦。去十八世紀初咧，普魯士咧變咗做一個王國啦。咁當時咧嘅柏林咧開始咧就變成中歐咧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啦，都未去到歐洲嘅重要城市，但係咧已經開始咧係穩步上揚啦。咁呢個城市呢開始呢就因為有錢㗎嘛，咁所以呢就喺個城市裏面起咗好多唔同嘅巴洛克式嘅建築物啦。而當時呢統治佢哋皇帝呢就係呢個普魯士嘅腓特烈一世啦，咁佢係一個呢都幾鍾意藝術嘅皇帝嚟嘅，咁所以呢佢又覺得要開始炫耀下柏林嘅富貴啦，所以起咗好多皇宮，其中一個呢就係叫做 夏洛滕堡宮。夏洛滕堡宮咧，其實就係位於咧今日喺柏林咧，頭先我講嗰個 Tier Garden 咧，再西好多嘅地方嚟嘅。咁基本上嗰時咧係一個邊陲地，但係一個市郊地區嚟嘅。咁所以咧，佢為咗咧嗰陣時要接駁到呢個城堡咧，所以將咧之前講嗰條嘅連登大道咧，嗰條葡萄樹底下大街咧，一直咧通過呢一個 Tier Garden 咧，然後再延伸過去咧，變成一條咧再長啲嘅向西嘅軸線咯。跟住落去咧，呢、這個城市咧，其實喺18世紀中期嘅時候咧，佢變咗係一個文化藝術之都之餘咧，佢亦都係軍事要塞嚟嘅。咁嗰陣時咧，因為柏林咧都係備受側邊咧好多唔同嘅一啲諸侯國咧受到嘅危害啦，咁所以咧佢覺得大量需要咧駐兵，咁啊吸引好多男士咧就嚟到呢個城市住。咁呢個城市咧就突然間人口大增啦。咁之前咧講嗰個城堡咧，其實好似一個花形咁樣嘅，喺個市中心就係個核心地帶啦。咁佢唔得啦，佢一定要向住呢個花形咧四邊咧放射式咁去擴張呢個城市。咁呢個城市擴張咗之後咧，但系咧又發覺咧啊，原來咧原本嗰、那個舊時嗰個十三角形嗰個城牆咧，其實已經冇乜作用啦。因為咧嗰陣時咧個打仗咧唔係需要去用呢個保護，而且個城市已經大咗，你擺喺中間其實冇乜用啊。佢就將呢個城牆咧舊嗰城牆拆咗，反而咧就喺類似佢而家加大咗三四倍嘅範圍以外咧，就加咗咧一個叫做海關城牆。咁點解咧？其實個海關城牆咧就唔係防衞狀嚟嘅，只係一堡簡單嘅牆嚟嘅啫。因為當時咧，柏林已經係以貿易為主啦，咁佢咧嘅收入咧主要就靠啲人咧入嚟呢個城市買賣而去打税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城牆咧，佢就加咗14個城門，每個城門都我主要係收錢用嘅啫。咁而喺佢嘅西邊咧，貼近頭先我講個 Tier Garden 嗰邊嗰個城牆咧，其實就起咗三個咧好重要嘅廣場啦，同埋大門嘅。咁三個都好唔同喎，睇佢設計上。咁喺最北邊啦，喺呢個菩提樹下大街連住 Tier Garden 嗰邊咧，就係、是、呢個布蘭登堡大門同埋巴黎廣場，佢係一個正方形嘅設計。咁而佢下少少咧，就有一個咧叫做萊比錫廣場同埋呢一個波茨坦門。咁呢個波茨坦門咧，佢係形成一個八角形嘅廣場。咁喺最南邊咧，就有一個叫做美文廣場同埋呢個哈林門，就係、是、用一個咧圓形嘅設計，咁所以三個咧好唔同嘅形狀嘅廣場啦。咁而喺呢幾隻門同埋喺原本個核心中間咧，嗰啲大街咧全部都係用格仔嚟去設計嘅。所以今時今日咧，其實你見到咧喺呢個中心地帶咧，今日咧就叫做米特區。咁佢大部分咧都係用呢個格仔設計，就係因為嗰陣時開始咧就想用一個比較有規劃啦，同埋有整齊、有秩序嘅方式咧去設計呢個城市。 如果我哋聽德國嘅歷史啦，或者係講緊係普魯士嘅歷史咧，其中有一個人咧都不得不提嘅，咁啊呢個非常之出名啊，就係、是、腓特烈大帝啦。咁而入面我諗有啲建築咧，其實都同佢有關嘅，譬如係波茨坦入面嘅無憂宮啊等等，呢啲都可能係大家咧會喺旅行嘅時候會去睇一啲嘅地標嘅建築啦。咁所以呢啲咧即係同埋之後嘅德國嘅歷史咧，我哋轉頭啊下一節翻嚟咧再同大家去介紹啊。 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嘅建筑二嘅节目咧，同大家讲嘅城市系德国嘅首都柏林啊。啱啱咧，我哋就讲紧系普鲁士嘅时代啦，大概系18世纪嘅时候咧，普鲁士嘅发展啊。再提出一个重要嘅人物啦，就系咧腓特烈大帝啊。我呢一个都好多故事嘅人物嚟嘅，即系佢本身系一个好传奇啊。 呢个人系真系文武相传，佢本身咧就好豪爱呢个法国文化啦，又讲得一口流利法文啦，所以连佢最深爱 代嘅皇宮咧，其實毛丘公個名咧 Sanssouci 咧，基本上都係法文嚟。 我記得佢音樂都幾好噶嘛，識吹笛又成噶嘛。 係啊，腓特烈係腓特烈大帝。首先就德國好多腓特烈嘅，即係之前 嗰啲 Frederick， 嗰啲 Frederick。 咁依位就叫 Frederick the Great 啊。咁而大帝稱號咧，德國應該得兩位嘅啫，依個腓特烈大帝係其中一位。咁代表其實佢係德國歷史好重要嘅人物啦。咁正話都有講，譬如打七年戰爭，點解七年戰爭咁緊要咧？就係佢同英國聯合，英國加普魯士其實基本上單挑全歐洲嘅，即係咁而英國其實係打海外噶嘛，其實基本上係普魯士單挑全歐洲，咁好驚人嘅。點解會最尾係幾經圍困，最尾係頂得住普魯士冇滅國嘅？即係簡單講就係英國喺海外打好多殖民地。其他嘅歐洲敵人嘅殖民地，英國冇乜喺歐陸度主戰，普魯士基本上係承受住所有其他各個強國嘅陸軍嘅攻擊，腓特烈大帝係基本上係幾次抵禦同埋能夠同對方打成平手喺七年裏面。咁然後布萊德姆門就係咁，之後就紀念呢次嘅戰爭而起。咁所以佢係軍事天才啦， 係咯。 其實第一，咁第二咧就即係佢係文化人愛好愛好啦。咁我哋即係啟蒙運動其中一個好重要人物叫伏爾泰。咁呢位伏爾泰呢位仁兄咧，其實喺好多個國家咧都同人嗌交啊，英國嗌交，法國嗌交，法國驅逐出境，唔俾佢翻巴黎，去到其他地方又拉佢坐監入城。點解？因為佢比較口沫遮攔啦，即係因為當時啟蒙運動好多人都係咁嘅狀況。咁而佢去到。見到腓特烈咧，佢都係咁樣嘅狀態，但係腓特烈好欣賞佢，好喜歡 愛才啊， 係佢愛好愛嘅佢，即係因為腓特烈今時今日大家都冇嘢，但係當時可能有啲禁忌啦，即係無憂宮咧係只准男人進入嘅，即係唔可以有女人突入呢個無憂宮， 皇后都唔入得去， 係啦，唔入得去㗎。咁呢個係一個男性嘅天堂，咁腓特烈係好喜歡呢個天堂嘅咁樣啦。咁總之喺咁嘅背景之下，即係腓特烈好得意、好有趣、好受德國人懷念嘅一位皇帝。 係咁，佢真係好犀利嘅，因為除咗佢軍事。奇才之外咧，其實佢都將呢個柏林咧去咗一個咧真係文化藝術好重視嘅黃金時代啊嘛。咁當時頭先都講過啦，佢建咗無憂宮啦。無憂宮咧其實就唔喺柏林市內嘅，其實喺柏林嗰一日45分鐘。咁但係點解都要講咧？其實咧。嗱頭先講過咧，有一個叫做萊比錫嘅廣場係八個人廣場嚟噶嘛，佢咧係接住一個叫做波茨坦門噶嘛。點解咧？因為嗰對門咧其實就係嗰陣時咧，俾腓特烈大帝咧可以咧搭車，即係當然係嗰啲馬車啦，可以咧就直奔去呢一個無憂宮嘅。咁我諗嗰陣時，如果即係可能坐馬車咧，可能3-4個鐘，即係我搭火車而家係45分鐘嘅啫。咁嗰陣時應該係比較遠啦。咁就可以見到咧，哇！佢好渴望咧去無憂宮，所以佢特登要開只門俾佢過去。 再補多一句，普魯士俾腓特烈大帝點景啦，就係佢七年裏邊又保留咗當時紡織業嘅同埋糧食兩樣都重要嘅經濟支柱嗰啲土地，咁係令到普魯士強大。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之前都講地理大發現啦，咁啊地理大發現其中一樣就係薯仔啦。薯仔咧去到德國之後咧，就係、是、由腓特烈大帝一手推動話咧，大家一齊食薯仔同種薯仔。咁你估唔到咧，原來依件事之後咧就直接令到德國強大嘅。咁如果即係今日去德國旅行，大家都睇下薯仔係德國重要菜式啊，即係各種任何嘅嘢都係薯仔。咁所以依一點可能即係食夠薯仔都可以感受下德國文化。 係啦，咁講下啦， 講下無憂宮啦。 係啦，講無憂宮啦。嗱，其實咧無憂宮咧係當時啲人咧就成日講話無憂宮係咪真係好似法國凡爾賽宮咁咯，都係咁偉大、咁 好大、 咁犀利。咁但係咧規模咧，如果以皇宮咧係冇咁大，其實皇宮係本身好細，咁但係咧佢坐落嗰個花園咧就真係好大，咁所以咧佢嘅園林同埋花園設計咧其實係好出眾嘅。咁無憂宮裏面咧，其實除咗無憂宮咧，仲有其他唔同宮殿之後陸續而起啦。咁但係最初起咧，嗰、那個都係無憂宮啦。其實一個單層長條型嘅黃色建築物嚟嘅。咁呢個無憂宮咧，其實係當時腓特烈大帝自己設計添，即係佢真係音樂又得，藝術又得，咁佢中意畫一啲嘅 sketch 啦，跟住就揾個建築師幫佢起啦。同埋佢嗰陣時咧，點解想起無憂宮咧？因為真係好遠離柏林，就去翻工嘅地方啦。佢想夏天咧有一個可以自己住同埋工作嘅地方。咁而呢地方咧，佢覺得係接近大自然嘅，所以無憂宮咧，佢唔係只一個建築設計，佢仲有建築加埋園林設計。喺佢嘅下面咧，有一個咧六個台階而組成嘅一個葡萄園林啦嘅山坡啦，上面咧先係有呢個宮殿。咁呢個宮殿咧就係採用呢個 Rococo 呢個 洛可可風格。 洛可風格係咩咧？其實之前應該有可能有提過啦。其實就係、是巴洛克時期嘅末期嘅。咁嗰陣時啲人就話，其實洛可咧本身咧就係想反對呢個巴洛克咧某啲咧太過traditional。一啲好似點解一定要跟嘅規矩咧？但係咧，其實最後咧，結果佢更加豪裝。但係咧，佢會用啲比較輕佻啲啊，比較鮮豔啲顏色，所以睇落咧就冇好似巴洛克咧咁沉實嘅感覺。 咁呢個摩天宮咧，所以你見到佢咧，佢用一隻好 sharp 嘅黃色，同埋個佢有一個 dome 嘅頂咧，係嗰只比較 sharp 嘅綠色去做個設計啦。咁而喺中央部分咧，就好多啲神像啊，做呢一個柱頭上面嘅裝飾。咁所以咧，佢咧係基本上咧又唔係話所有嘅元素都係非常之雕花嘅，但局部咧係非常之精美嘅。咁而裡面咧就有一個好長嘅畫廊咧，其實就係當年咧，因為 Frederick the Great 其實佢本身都係好中意名畫嘅，咁所以今時今日都留咗一個咧，哇！成我諗成差唔多500米嘅長嘅名畫廊咯，咁所以咧裡面係好充滿咗好多藝術嗰個氣息啦，差唔多一生入一半時間喺嗰度，咁但係最後咧佢都係死咗喺嗰度嘅，咁所以咧佢都係一個幾有始有終人啦。咁喺費德利大帝佢統治期間咧，其實喺柏林裡面啊。佢都加入咗咧好多公建嘅中物，佢又想咧叫大家咧都多啲享受呢啲文化同埋藝術嘅，包括咧就有一個國家歌劇院啦、國家圖書館啦，同埋咧有一個亨利王子嘅宮殿。咁你可以見到咧，其實佢除咗自己想享受之外咧，都想將呢個文化生活咧去推動俾所有嘅公民咯。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如果你再睇翻咧柏林市入面嘅建築咧，即係亦都同費德烈大帝有關嘅咧，就可以亦都數到呢、這個勃蘭登堡門啦。咁呢個門本身都即係有好多故事，同普魯士或者係同法國嘅戰爭都好有關係嘅。 係啊，頭先阿徐都有講啦，點解起只門咧？其實都係為咗紀念費德烈大帝噶嘛。因為佢咧其實在位40多年咧，其實令到成個普魯士咧佢嘅版圖增加咗啦。類似到去接近到今日德國嘅版圖，咁同埋咧佢嘅軍備亦都係非常之強盛。咁因為佢要做一個兵工廠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反而咧就係培養咗咧好多當時德國佢哋境內嘅柏林啦，裡面一啲工業一啲技術，咁先去奠定咗咧佢哋一個工業城市嘅地位，亦都係變咗後尾。譬如而家點解德國咁多發明啊，都係由嗰陣時開始嘅。咁所以咧，當佢死咗之後咧，大家就覺得好傷心啦，因為一個軍事奇才，佢又帶咗咁多文化生活嚟呢個地方。咁我當然喺佢死咗之後幾年咧，而佢接任嗰個就係皇室嚟嘅，其實因為佢係冇仔女嘅。佢自己即係有多傳聞啦，咁總之佢冇仔，佢就佢個侄仔咧就係接位嘅，咁佢就覺得真係要紀念佢呢一個咁偉大嘅皇帝啦，於是咧起咗呢個勃蘭登堡大門。其實勃蘭登堡大門咧，之前我講咧個城市設計已經有啦嘛，咁之前我哋只好簡單咧幾條石柱咁樣，即係唔係好靚嘅門啦。咁但係咧喺呢個18世紀尾嘅時候，佢改裝嘅勃蘭登堡大門咧，其實就用咗一個咧古典嘅風格去起啦。咁呢、這個設計咧係其實好簡單嘅，佢咧就係有兩組，每組咧就係6支嘅大柱，咁全部都 Doric 嘅柱啦。多立克柱咧就係一個好簡單嘅上面只一個半圓形嘅一個修飾啦。咁然後上面咧就頂住咧一個長方形嘅平頂。咁呢個大門咧，其實咧佢兩條柱之間咧，佢係有埲牆嘅。個牆上面咧就有唔同嘅以前啲古羅馬嘅一啲神像啦。咁所以咧佢就分咗5格，中間格咧就特別大，就係俾以前啲皇室人員專用嘅。咁側邊咧先係普通人用啦，咁但後期咧呢、這個大門咧都係成為呢個海船門形式啦，即係打完仗人一翻嚟咧，啲戰車咧就會經過呢一個大門，所以咧對於德國人同埋嗰陣時普魯士人嚟講咧，這個門咧同其他嘅城門咧係有一個好與不同嘅地位，同埋咧佢係坐落於喺呢、這個菩提底樹大街嘅西邊嘅一個節點嚟噶嘛，所以咧亦都係變咗好似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嘅 access 上面嘅一個地標啦。咁其實咧之後咧，去到19世紀中期咧，頭先我講嘅呢個海關城牆咧拆曬嘅，所有城門拆曬，13座城門最尾剩翻只係得呢個勃蘭登堡大門咧可以留翻嚟。咁呢大門咧話有成26米高啦，佢上面咧最緊要咧就係有一個咧4隻馬拖住勝利女神嘅銅像。咁呢個銅像咧真係好靚嘅，即係而家你睇咧都會見到咧，譬如佢手就舉住一支就應該神聖羅馬帝國嘅一個棒啦、權杖啦。咁呢個靚到點咧？就係當時咧去到19世紀初啦，普魯士咧當時雖然好強盛啦，但係佢19世紀初咧就係呢個拿破崙嘅時代嘛。佢當時咧都係出入去柏林嘅，而佢第一樣嘢想要咧就係想攞走呢一個銅像咯。 梗啦，單挑全世界，我咪做到咯，咁我咪梗係攞啦。 咁當然啦，佢嗰陣時真係俾佢攞走咗呢個銅像嘅，咁但係咧，去到1814年咧就還翻俾佢嘅。咁但係呢個銅像咧，雖然就好似保留得好啦，咁後屘去到二戰嘅時候咧，都係曾經試過摧毀。跟住咧，其實當呢、這、一個勃蘭登堡大門咧完成咗之後咧，其實咧19世紀咧。柏林咧就進入咗呢個工業革命啦。頭先講過咧，其實好多配套上咧，佢都非常之成功啊嘛。咁而當時咧，都成個城市咧係已經加入咗好多唔同嘅工業啦，包括佢嘅紡織啦、造布啦、鐵路工程啦，同埋化學品嘅工廠都喺呢個城市。咁所以突然間人口就增加咗好多。咁而人口增加咧，當然就有中產階層出現啦，因為佢都有好多譬如工業家、企業家或者專業人才咧，已經喺柏林出現。柏林已經係歐洲其中一個好主要城市啦，已經唔係淨係地區上嘅城市嚟噶啦。咁所以咧嗰陣時啲人民就要求，喂，我哋可唔可以多啲文化生活啦？因為你以前咧雖然你有無憂宮嗰啲，但係啲畫都係你哋自己睇嘅啫， 統合唔到落去民眾嗰度。 係啦，你雖然都有圖書館，但係咧好似如果有一啲藝術嘅展覽館係冇嘅。咁於是咧，有人提出話，會唔會有啲類似咁樣嘅空間俾大家咧？即係其實嗰陣時咧，先有呢個博物館嘅概念出現。咁博物館咧喺19世紀初咧，其實唔係好多國家有嘅。咁當時咧，其中一個嘅藝術學院嘅教授咧提議啊，不如咧就呢個科恩島嗱，頭先我講科恩島係最早嘅兩個島啦。科恩島嘅北邊咧，其實咧本身中間咧就係柏林嘅城堡啦。其實北邊咧不嬲都係皇家。嘅園林嚟嘅，咁所以咧係一個公共空間咧，就冇乜用途嘅。對於國民嚟講，喂，你都係皇帝用嘅啫，我哋唔用。咁佢提議不如將開放呢一個咁嘅皇家嘅公園變成一個博物館啦。 係啦，要必須要講咧，就係19世紀初，即係其實1806年再打後咧，其實德國咧出咗一位好重要嘅教育家叫洪堡嘅。咁你話現代教育大學嘅概念咧，其實係一位洪堡所提出嘅。咁當時其實1806年前後，就正係拿破崙攻入柏林嘅時候咧，其實咧成個拿破崙帝國咧就好大嘅。咁所以咧，就德國人都好咧，都可以經住咁咧去周圍喺歐洲漫遊。咁其實攞咗好多嘅資訊咧，翻去德國。咁成個德國喺19世紀初期咧，就正如先路所講啦，博物館啦、大學啦、民眾要學習知識咧，就成為咗個當地好重要嘅渴求。而洪堡又做咗好多推動。結果咧，其實後來點解德國嘅爆發嗰個知識嘅爆發啦，同埋學問嘅爆發，同埋後來工業力量嘅爆發咧，同德國嘅大學林立同埋完善嘅結構有關係。咁而呢個德國大學嘅一套咧，又直接影響住之後我哋當時中華民國啊現代。中國大陸裏面的大學的學制的改變，這個影響是很深遠的。洪堡也是1809年創立了德國柏林大學，而且是德國第一間新制的大學，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看當時博物館、博物館區、新的柏林的大學興起，所以整個德國就煥然一新。 是的，所以那時候他決定了不如起第一個博物館，其實都說喂，皇帝可以 show 一些勁嘢，是不是將我們不同時代的一些展品呢就可以給公眾睇，咁得閒咧，如果有時間，淨係開一啲嘅公共展覽啦、藝術展覽啦，咁可以增加城市嘅氣氛。咁雖然之前都講咗啦，其實成個柏林不嬲都係好注重呢個文化藝術，咁但係始終咧公眾嘅一啲參與嘅展覽咧，展覽館真係第一次出現咯。咁呢博物館嘅，即係頭先講話喺呢個方島嘅北邊嘅比較尖端嘅地方咧，終於就辟咗個地區咧，就俾大家咧做一個博物館區。咁起咗第一間博物館咧，就叫而家就叫舊博物館啦。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新文藝復興式嘅建築物嚟嘅。呢個建築物有兩層嘅，咁中間有個庭院咧，係用翻咧之前一啲羅馬或者一啲希臘式嘅一啲 order 去設計啦。咁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嘅博物館。咁其實咧之後咧呢一部分咧就被規劃成咧一個博物館區啊。咁咧陸續咧喺之後嘅一個世紀咧就加入咗咧5個唔同嘅博物館啦。咁所以咧亦都係今時今日咧後期呢個方島啊就叫咗做呢個博物館島添。咁你見到其實話一個城市啊，特登將一個地方變咗一個博物館島咧，即係可以好重視嗰、那個 有幾重視文教，大家兩睇下。 咁但係咧，亦都係真係推動到咧，其實咧啲文教知識咧，其實推動到一啲創意嘅思維啦，亦都帶領咧成個柏林咧喺19世紀中咧，點解工業革命嘅後期咧，突然間可以一枝獨秀啦，而可以跑出嚟。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世紀初啊，呢、這個城市得170,000人嘅啫。但去到1860年咧，已經去到500,000+啦，即係短短咧60年間咧，係多3倍嘅人口。咁當時咧，歐洲一個城市去到50,000+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城市嚟嘅。咁一個城市咁樣大，即係話佢嘅規劃咧開始會出現問題啦。咁而當時咧，城市不斷擴建咧，有咩問題出現呢？例如佢哋冇考慮將來點樣嘅配套啦。咁結果咧喺19世紀中期嘅時候咧，因為柏林開始已經有火車系統啊嘛。火車嚟到，哇！咁你啲路咧全部咁窄，一啲環街究竟可唔可以support 到支撐到咧由火車站帶嚟嘅一啲交通力啦？當時都未有汽車出現嘅，咁但可能啲馬車會多咗啦。咁以前咁窄嗰度得唔得㗎？咁仲有咧嗱，當時咧工業革命咧就好多工廠出現㗎嘛，咁所以會出現咗譬如空氣污染啊、河道污染啊，因為好多嗰啲廢氣廢水咧就排出街。咁呢個對於成個城市嚟講非常之緊要，因為咧呢、這個會衍生咗衞生問題啊，疾病會傳染啦，咁會令到呢個城市咧其實有好多嘅發展咧會受到阻礙。咁第三樣咧就係呢個住屋問題啦，咁多人嚟到，咁已經側邊咧喺柏林咧已經好多嗰啲小社區出現，但係咧佢哋又納入呢、這個。柏林嘅範圍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喂，我哋係咪要諗一啲比較健康舒適嘅地區，可以吸引多啲新移民嚟咧？冇嚟到就大家都住貧民區噶嘛，咁呢個咧亦都係其實工業革命嘅時候咧，好多歐洲城市出現嘅問題。咁於是咧喺1862年咧，終於咧就有一個佢唔係建築師嚟嘅，佢係測量師出身嘅，叫詹士豪伯特嘅人出現啦。因為咧好熟悉嘅公共嘅交通規劃嘅，咁所以對於咧好多一啲 functional 一啲比較唔係話真係好用一個美感嘅設計啦，但係用一個政策嘅方向去點樣去規劃城市。咁佢咧就係、是、德國第一個推行。一個為未來規劃嘅城市設計，咁咧佢就係預計咧喺50年之後咧，呢個城市大約去到100,000至200,000，咁佢最尾真係啱嘅情況之下，點樣去擴張柏林呢個城市？咁佢做法咧，其實就當後期啲人就話你好似冇完善啦，但係當時嚟講咧，都係一個幾特別嘅設計嘅。佢將咧柏林咧就分為一個內環路同埋外環路。咁呢兩條環路呢其實都係有唔同嘅大街組成啦，通常都係一啲花園大道嚟嘅，好闊啦，咁就係可以希望第時可以容納到大量嘅交通流量，之餘呢兩旁都有好多綠化嘅樹啦，咁亦都可以令到城市綠化多咗啦。咁而啲大道之間呢亦都有一啲節點呢喺啲廣場嚟嘅，由於廣場呢佢就會放射一啲街，或者用一啲格仔嘅街就做成唔同嘅小區。咁有呢兩條環道之間呢就好多唔同嘅街同埋好多唔同嘅小區啦。咁當年時呢其實皇帝呢佢哋就好想咧跟巴黎嘅，因為巴黎嗰個設計咧就好出名噶嘛。佢就用一個放射式咧，但係巴黎嘅設計咧有一個問題咧，佢就要放棄好多歷史嘅城區，好多地方要拆，特登又起一啲街。咁但係咧，豪帕特呢一個設計咧，佢就冇放棄任何嘅歷史嘅區域，佢亦都冇去將一啲街去完全毀滅咗嘅，佢只係改善咗本身佢應該有嘅地方咯。咁所以咧，同巴黎嘅設計又好唔同嘅。咁另外一樣嘢咧，最緊要咧就頭先講嗰個。污染問題，其實咧好多污染咧就係來自啲污水啊嘛，咁佢就諗下我哋城市咧啲污水係咁排出去，咁都唔係辦法。於是咧佢就去咗巴黎啦，又去咗倫敦睇一趟嘅，發覺當時喺倫敦咧其實佢已經有呢個地下水道嘅系統。咁而家講就好似哇咩城市都係噶啦，但係嗰陣時嚟講咧，其實喺19世紀嘅工業革命城市咧，好多地方都好難做到呢樣嘢嘅，因為冇呢個技術。 倫敦要喺1860年咁上下，即係當時。去到咩地步呢，就係、是、因為泰晤士河太臭，因為排污嘛，即係啲抽水馬桶冇地下水渠，直接排到泰晤士河，即推到議會啊！大家知道泰晤士河邊就係個國會大樓啦，裏面嘅議員係要揞住個鼻嚟開會嘅，就頂唔順啦！大家喂，快啲搞搞佢，咁先至通過咗嗰條即係、起呢個地下水道嘅法規。 係啦，咁所以呢，佢都跟咗倫敦啦，咁於是咧就研究下點樣做地下水道，用咗20年咧就將呢個城市咧鋪曬地下嘅排污系統。咁而呢啲排，因為咧其實。柏林咧其實唔喺海邊噶嘛，於是咧佢都要咧將呢個城市分開12個區，每一個區咧有一個水泵，又將呢啲咁樣嘅污水聚集咗之後咧，然後泵出去市郊嘅一啲田地地方咧，你慢慢滲透咧，希望呢啲污染咧可以離開城市。咁去到19世紀尾咧，其實咧柏林咧已經係成為咧全個歐洲咧最乾淨同埋最健康嘅城市咯。咁所以咧，佢呢個規劃咧亦都係好影響咧之後咧柏林嘅發展嘅。咁但去到19世紀尾嘅時候咧，呢、這個國家咧開始有一個大轉變啦，因為德意志帝國成立啦，就將開始咧將佢普魯斯嘅王國咧變成一個半共和嘅狀態。咁半共和狀態之下，即係有咩咧？基本上咧個總理咧 都係屬於皇帝嘅，同埋嗰個總統都係皇帝同埋以前嘅總理去做。咁但係咧，佢就可以容許有呢個民眾參與嘅下議院啦，同埋上議院。咁有呢兩樣嘢組成咧，其實即係國會嘛。咁即係話一個新嘅建築物出現啦，就係、是、出呢個國會大樓啦。國會大樓咧就係喺呢個19世紀尾嘅時候咧，大家發覺要起啦。咁亦都係咧選址，亦都喺而家今日嘅柏林嘅國會大樓嗰個地塊嘅。咁所以嗰陣時就隆重其事啦，就進行咗個設計比賽啦。咁點知咧有一個得獎嘅設計比賽之後咧，發覺咧個塊地攞唔到喎。原來當時咧有個伯爵喺度住，佢死都唔肯換地。咁啊皇帝就話我逼唔到佢嘅，塊地係佢噶嘛。咁於是膠着咗好耐。咁結果咧。大家都話不如揾第二地方啦，第二地方得，但係大家覺得其他選址唔好喎，結果咧就竟然唔起。咁後來咧過咗兩年之後咧，呢個伯爵死咗啦，咁諗住啊塊地可以攞啦，點知咧都要同佢嘅子孫咧傾咧，傾咗十年啦，先可以將塊地攞到。咁啊過到去1881年嘅時候咧，發覺啊之前嗰個設計咧，而家攞咗塊地啦，究竟啱唔啱用咧？於是咧再嚟多次嘅設計比賽，咁最後咧原本嗰個得獎嘅作品咧就輸咗啦，咁就用咗一個新嘅。設計啦，就是、一個叫夏洛特嘅設計嘅建築師贏咗啦。咁呢、這個起呢一個古大樓咧，其實都好多風波嘅。最初咧，佢嘅設計咧就是、用呢個新文藝復興主義啦。嗰陣時咧，呢、這個建築師咧其實係想諗咧，我想創造一種咧新德意志嘅建築風格嘅。咁所以佢講嗰隻建築風格咧，後面人都話、哎：，其實咪即係抄翻文藝復興嗰啲元素，同埋加埋一啲話少少係德國嘅元素嘅，都係由意大利轉變而成啊嘛。咁、但係佢嘅特別嗱，你如果睇成個建築物咧，都係用石做噶啦。佢嘅入口咧就真係好似一個咧希臘式嘅神殿嘅風格嘅。所以咧，佢外面咧有成好多支嘅好巨型嘅石柱啦，上面頂住有三角形嘅山牆啦。咁所以咧，成個結構咧，你都見到比例上都是好跟翻意大利以前舊式嘅，咁所以一個新文藝復興嘅風格嘅建築物。咁但係最特別咧就係個屋頂啦。最初屋頂咧本來係石拱頂嚟嘅，但係起一下之後發覺咧嗰個結構支撐唔到啊。於是咧人提議話，不如你改啦，用下玻璃同埋鐵啦，起碼減輕嗰個重量啦。佢都將嗰個拱頂咧嗰個高度係減少一啲啲嘅。咁佢覺得啊，得唔得㗎？因為咧嗱。喺19世紀尾咧，其實玻璃同埋鐵咧、鋼材呢兩嘢咧，唔係一種咧好 common 用嘅材料嚟嘅，都係好似好 risky 嘅。咁所以佢哋要試嘅。咁終於咧，佢就嘗試咗又得。咁所以咧都可以見到，其實當時咧，其實德國嗰個工業啊，嗰、那個水平可以去好高啦。同埋佢哋都願意去試一新嘢咯。咁但係起咗出嚟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好奇怪啦，因為個腳咧、個身咧就好似好古典，但係個頂咧就好新潮。咁所以咧，對於一啲復古主義嘅人咧，又覺得呢個嘢不倫不類啦。但係對於新嘅人咧，又覺得你一用就用曬全部啦，又一半新一半舊咁。所以咧，呢座古大樓咧。就非常之受個設計係非常受非議嘅， 唔緊要啦，接衝啊嘛，冇所謂。 不過如果我哋啱啱講緊一啲嘅新嘅建材啦，玻璃啊或者係啲鋼材咁，亦都講到德國嘅建築啦。咁我哋都不其然會諗到我哋之前嘅一啲集數入面都有提過嘅包豪斯啊、包豪斯嘅建築學校啦，就留翻喺下一個星期啦。咁我哋咧會再同大家講下，因為即係都緊要啊。今年係呢個包豪斯 100周年啊， 100周年啊，咁所以我哋都會即係。再喺呢個包豪斯嘅建築學校嘅再講一講啦，咁同埋亦都會再講落去就係德國嘅歷史啦，咁啊之後嘅戰爭嘅歷史啦，相信亦都會對於成個城市嘅發展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啦。咁所以咧下一個星期一晚啊9點至10點，香港電台第五台建築二繼續會同大家咧去到德國嘅柏林，大家唔好錯過啦。下個星期一再見啦，拜拜。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